I'm leaving to Mars. Yeah, we leaving the cross, these undefeatable odds. It's like this, man, you can't put a price on a life. Nah, we do this for the love, so we fight and sacrifice every night. So we ain't gonna stumble and fall, never. Nah. Waiting to see us in the sign of defeat. So we gonna keep everyone moving their feet. So bring back the beat, and then everyone sing. It's not about the money. 这首歌来自 Jesse J 带出的 Price Tag， 也感谢大家继续收听 MyFM100.5 周末放轻松，我是方天。这个时间和大家，特别是开车的司机师傅，分享一条很重要的消息。由于国际的油价出现暴涨趋势，所以受其影响，预计在这个月12月14号的24点，国内的油价将开启新一轮的调价窗口。调价之后，预计92号汽油每升约上调2.9毛钱，要有望刷新今年最大的油价涨幅。所以各位司机师傅记住，14号要涨价了，算好时间，我们抓紧去加油吧。接下来送上王心凌的昨天今天，就在 MyFM100.5。 情我都很在意，不只有任性耍点小

16:15，你收听到的这个声音依然是来自 MyFM100.5 周末放轻松，我是方天。刚刚我们听到这首歌来自 Beyond 乐队经典的作品《真的爱你》，而就在咱们天津也有这样一个感人的爱情故事。咱们天津有一个小伙子叫董伟，他是一个重度的肌无力患者，全身只有脖子和右手的几根手指能够活动。而在3年之前，他认识了一个公益的青年志愿者女孩，叫做杨磊。从此他们开始了相爱的爱情之路。而最近呢，他们打算走入婚礼的殿堂，但是因为董伟是一个重度肌无力患者，所以他没有办法抱起美丽的新娘。所以呢，他又想给新娘一个难忘的婚礼。为了帮助董伟实现这个梦想，所以天津市的爱心联盟发起了一项史上规模最大的线下情书征集活动，打算征集10万封手写的情书送给董伟和杨磊作为结婚礼物，并申报世界吉尼斯纪录。如果你也想帮助这对让我们感动的情侣来实现他们的爱情宣言的话，也欢迎你参加到天津市爱心联盟发起的这次征集情书的公益活动当中。接下来 MyFM100.5 继续送上好歌，下一首歌来自容祖儿带出的《天然呆》。 切出地球，

刚刚我们听到这首歌来自周杰伦和当年还是男权妈妈成员的 Lara 梁心怡一起合作的《珊瑚海》。而 Lara 梁心怡自从在2013年的时候离开了男权妈妈，同时也和周杰伦结束了合约关系之后，自己成立了自己的工作室，还有自己家也开办了经纪公司，好像没有了周杰伦的扶持，自己的演艺事业没有特别大的起色。虽说也发表了很多作品，而且他的唱功还有他的舞台能力也越来越强，但是好像就缺了像周杰伦这样一个伯乐的助推，所以一直到现在好像也再也没有让我们能够记住的作品。也希望他早日能够再让重新回到我们的耳边和视野范围内。接下来嘛 FM 100.5继续送上好歌，下一首歌来自周笔畅的一首新歌 My Own Life， 就在 My FM 100.5。 最后一秒前，影子被曙光遮掩。如果还会有对抗世界的冒险，我能不能赌上明天？看不见的终点，有远去的起点，不退又不进，不去不留才是危险。一次灵魂的妥协，一个永恒的谎言，无尽的梦里面，我奔向你是场表演。在到达你身边之前，在到达你身边之前，如果还有一万次的界限，让我去书写诗篇。不管离你还有多远，不管离你还有多远，无所谓多久才是个期限，无所谓你读了几遍，我知道下一秒你蜡烛燃烧殆尽的最后一秒前，希望被冷风熄灭。如果我即将走向时间的终结，我会不会后悔昨天？看不见的终点，有远去的起点，不退又不进，不去不留才是危险。魂的妥协，一个永恒的谎言，无尽的梦里面，我奔向你是场表演。在到达你身边之前，在到达你身边之前，如果有一万次苦难艰险，让我去书写诗篇。不管离你还有多远，不管离你还有多远，无所谓多久才是个期限，无所谓迷路了几遍，我下一秒你就会出现。 That's my own life。 一句殷切的思念，一个沉默的字眼，无尽的梦里面，你在我眼前奋发瓦解。在到达你身边之前，在到达你身边之前，过到最后是一场破灭，让我去修片发现。不管离你还有多远，不管离你还有多远，无所谓哪里才是真界限，无所谓迷茫了誓言，你知道下一秒我就会出现。

随时随心好音乐。MyFM 100.5周末放轻松，刚刚送上这首歌，来自范逸臣演唱的韩国电影《我的野蛮女友》的中文版主题曲 I Believe。 算一算，我的野蛮女友到今天已经有15年的时间了，但是15年过去之后，无论是当年女主角全智贤还是男主角车太贤，现在依然活跃在韩国的影坛或者是电视剧圈子里头。我们今年就经常看到这两位演员在电影啊或者电视剧里的各种精彩表现，似乎岁月没有在这两个人的脸上留下任何痕迹，让我们非常的感叹，好像内地这样的演员真的不太多呀。接下来 MyFM 继续送上好音乐，下一首歌是来自周慧，相遇太早，就在 MyFM 周末放轻松。 错过航班不过机票一张，错过商机却会遗憾一生。 滨海之夜哪里去，运通家园商业广场，河北路杭州道交口，双轨道交通纵横驰骋，位置绝佳，建面30至900平米精致商铺，经营业态多种多样，20万人口常驻周边。 运通家园商业广场，祝您把握精彩商机。置业热线6630-1777，6630-1888。 正信旅游推出一家一团了，专为家庭出游设计两人成行，专车专导，行程灵活，价格惊喜。 一家一团特别推荐不用倒时差的超舒适新年系列旅程，老人孩子都安心才是天伦之乐。新年旅行就选 一家一团。 欢迎登录正信旅游优哉网，或致电5817-33985817-3398。 正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 海湾财富中心、临港商业综合体、毗邻教育机构、湿地公园、大型酒店，已入驻金融、餐饮。70到135平米沿街商铺抢占先机，电话6621-16666621-1666。 上汽大众慕宁店祝车友们圣诞快乐！天津慕宁大众携手帕萨特、途观，与您欢庆圣诞，均可尊享2年零利率和5000元保险贴息。滨海新区第五大街慕宁路32号6620-0680。 微笑向暖，安之若素。你若盛开，清风自来。纷纷扰扰的社会，有时候需要的是给自己一份自信和关怀。Hello， 我是 Angela 张韶涵。 My FM。 干嘛？一起唱啊！ 你们先唱，这儿有两个二维码，我扫一下。爆米花，还有饮料，东方之珠太神奇了。 对，就是这么神奇。即日起到塘沽东方之珠三家店铺欢唱，关注 MyFM 官方微信平台和东方之珠 KTV 公众号，即可免费获赠劲脆米花或可口饮料， 更有机会邂逅 MyFM 探店 DJ， 赢取更多好礼。一切尽在 东方之珠。 一杯香茶，一刻清闲，一段旋律沁入心田。 MyFM 100.5， 随时随心的好音乐与您相伴。 希望这个世界就是这样，不给答案，偷笑着看我们去闯。有的人已身伤，有的人更勇敢。边走边唱，那些风景闪过门窗，不知觉又过了一站，珍惜彼此还能同在一条船上。每一天跨越自己多一段，梦和爱和相信的能量，每一天靠近远方多一段，至少我们曾用心去闯。每一天跨越自己多一段，梦和爱和相信在发光。有一天终于可以回头望，至少我们曾那么想。就是这样，不给答案，偷笑着看我们去闯。有的人已身伤，有的人更勇敢。边走边唱，那些风景闪过门窗，不知觉又过了一站，珍惜彼此还能同在一条船上。每一天跨越自己多一段，梦和爱和相信的力量，每一天靠近远方多一段，至少我们曾用心去闯。 首歌来自光良带出的闪亮，也感谢你继续收听 MyFM100.5， 我是方天。马上就要到春节了，可能很多朋友都准备在各种抢票软件上来抢一张回家的火车票。而最近呢，铁道部也发布了2017年春运的这么一个大数据预报报告。根据这个数据预报报告，在今年咱们天津将成为卖站票比例最高的前十名出发的省份，而且排名第九位。虽说咱们天津在各个省份当中人口并不算多的，但是站票比例却能够排到前几名。而且这个报告还提示说，今年全天津大约会有17%的人买不到坐票，要站着回家。所以希望大家一定要准备好各种抢票软件抢火车票。而且铁道部还提供了三个时间段是最容易捡漏抢到火车票的，包括火车票起售的45分钟之后，因为有一些用户第一时间抢票成功之后没有来得及付款，所以在45分之后会自动打回票仓。还有是开车前的15天是退票的最高峰，另外开车前的24到48小时期间也是部分特殊情况没法进行行程的旅客退票的高峰。如果届时自己没有抢到春运的火车票的话，不妨试一试刚才我提到的这三个时间段，看能不能捡到退票吧。接下来 MyFM 100.5 将进入 MyFM MyJoy 的音乐时间，依然是方天和大家一起来共享。我们先听这个小时最后一首歌，来自方炯斌带出的坏人。下个小时一起继续听歌聊天，下个小时见咯。 宝贝，要过年了，爸爸带你去买年货。 去超市吗？ 不，去福地广场年货节。12月17日至元月3日，福地广场2017年货节开幕啦！ 来福地广场负一层，尊享一站式年货采购新体验。 10大年货品类，还有进口商品， 厂家直销，实惠到底。 进口超市商品超低折扣，让您一站购遍全球。 宜城福地广场年货节和您 一起过大年。 12月10号，鲜味捞火锅开业大吉！ 香港食神与鲜味捞汤神邀你品尝美味。MyFam DJ 董娟、舒君现场零距离互动，更有机会赢取霸王餐。 开发区三大街菜市场鲜味捞火锅，不见不散。 真爱奢尚，冬日暖阳，天津有娃奥特莱斯首届皮草节温暖来袭， 皮衣皮草亲情放假，超值特惠，多件尊享折上折，火爆单品等你购。 滨海新区云山道 有娃奥特莱斯。 流行的好歌为你推荐 MyFM 100.5，我是孟庭苇。 MyFM 就斩断了回头的路程，爱无法均分，以后就留给你们，也许用伤害结束爱才更动人。容忍的人其实并不笨，只是宁可对自己残忍。既然爱不能恒温，祝福就给你下一个人。你是好人也是个坏人，对我坦诚，只为了朝他狂奔，不能放任，所以放了。这点痛我还能忍，不是好人也是个坏人，分得够狠。 成路人。 前沿时尚炫酷 MyFM 101.5 给你随时随心好音乐 MyFM。 다른 남자에게 날 보내려 하니

这个小时我们听到的第一首歌来自李圣杰带出的手放开，而李圣杰也将会亮相在下个周五晚上的浙江卫视一个全新开播的节目叫做声音的战争当中，他将会出作为素人歌手，虽说他已经很有名气了，他将会在这个节目以素人歌手的名义去挑战五位导师啊，具体他第一关有没有过，或者是第一关挑战的谁，第二关有没有过，我们就在下个周五的晚上看一看浙江卫视的这档节目再见分晓吧。马上送上这首比较开心快乐或者说动感的歌曲，来自 By Two， 爱我就大声说，也祝大家周日晚间用餐时间有一个不错的好心情，就在 MyFM100.5。 一块钻石一块白金，两个都这么美，我怎么决定怎么办，我并不花心，可是心里两个人我搞不太清楚，楚楚我的马车就就就太多爱为你付出，还不如把楚楚楚楚 说什么，只听到你和我的心跳， 要什么 还说的句让人发笑， 做什么敢不敢靠近我的嘴角，快给我快给我理由去 Music 40 40分钟没有广告，给你不间断的音乐享受，只在 MyFM， 我是苏永康。 这首歌来自 MyFM 100.5 MyFM My Chart 为你推荐的刘若英为爱痴狂。有的时候我们为了爱情会做一些很痴狂的事情，但有的时候我们做出来的很痴狂的事情却未必是为了爱情。最近呢，就有这么一个让人无法理解的很疯狂的事情在瑞典发生。瑞典呢，有一个人在街边开了一家商店，因为开商店也没有什么特别不能理解的，但是这家商店的顾客是老鼠，也就是这个人给老鼠开了一家便利店，而且呢，这家店真的只有老鼠才能进去，因为这家店的面积是 宽30厘米，应该是长70厘米，高20厘米，人肯定是钻不进去的。而且即便在这么小的面积里头，这家老鼠的客人为主的专卖店还包括了意大利餐厅，还有可以卖芝士饼干以及卖坚果的专门店。据说这个开老鼠便利店的人还打算把这家店开成连锁的形式，开遍整个瑞典的大街小巷。不知道你对这种痴狂的事情是怎么觉得的呢？接下来 MyFM 100.5 继续送上好歌，下一首歌来自关诗敏，别说，就在 MyFM 100.5，我是方天。 赵吉利用音乐表达态度，为音乐行动起来。12月12日起，关注 MyFM 100.5官方微信，找到 MyTop 100投票专区，参与评选，选出你最喜欢的前十首歌。这一次用参与捍卫你的音乐品味。 给你24小时不间断的好音乐 ，Hello， 我是张靓颖。 My FM。 一时的高兴。你的多情如梅，我的爱情赔了我的命，我卖了一个世界却换来回忆。你的绝情如梅，所有爱情好容易下次清醒，感情像个闹钟按一下就停。心一块安稳的水晶，你窗边的陌生眼底残酷的说明，你心的爱比不上秋当的温馨。你的多情如梅，我的爱情 随时随心好音乐，感谢你继续收听 MyFM 110.5 MyFM My Joy， 我是房天。刚刚我们听到这首歌来自那英带出的出卖。那英最近这几年呢，除了唱歌或者当导师录节目之外呢，还开发出了自己的一个副业的兴趣爱好。前不久他把自己开发的一款花果茶这么一个产品然后放到了著名的一个电商网站上进行众筹，而就在前两天终于众筹成功了，首期众筹了100多万元的货物的前期费用。据说这一款花果茶也是那英亲自执笔设计它的外观形象以及它的各种配料原料的采集等等。不知道各位朋友有没有参与过那英众筹的这一款花果茶，而且这个花果茶的名字就叫 Nothing， Sing 是唱歌的那个英文单词，看上去好像还蛮好喝的，不知道实际到货之后各位能不能有所体验呢？接下来 MyFM 100.5 继续和大家分享好音乐，下一首歌来自卓林蔡依林，就是爱，就在 MyFM 100.5。 欠自己的 smart 今天该买了，即日起至12月31日，购 smart 最低可享零利率，或低月供99元起，更有零预付弹性购车新方案。详询天津波士信达2390-3888。 smart。 12月10号，鲜味捞火锅开业大吉！ 香港食神与鲜味捞汤神邀你品尝美味。MyFam DJ 董真、舒君现场零距离互动，更有机会赢取霸王餐。 开发 区三大街菜市场鲜味捞火锅不见不散。 上汽大众慕宁店祝车友们圣诞快乐，天津慕宁大众携手帕萨特途观与您欢庆圣诞，均可尊享两年零利率和5000元保险贴息。滨海新区第五大街慕宁路32号6620-0680。 玩要玩的过瘾一点， 累要累的彻底一点， 听好音乐要听得尽兴一点。 MyFM 100.5将好音乐进行到底。 汪婷，徐婉婷，更多好音乐尽在 My FM。 My FM。 记得那年的秋天，相约一个微凉的海边，如童话的情节浮现在眼前，重拾那年的离去，不再让我走得好缓慢。 I do， 我愿意承担厌倦一个人晚餐，就算粗茶淡饭，原来有你的陪伴，日子过得灿烂，幻想着幸福的图案，美满少一段，依然是孤独和悬。我想我会愿意接受挑战。 FM 100.5在17:39送到你耳边，这首歌来自 Eason 陈奕迅的新歌 I Do。 陈奕迅也加盟了今年东方卫视的跨年演唱会，所以很多网友很期待的同时呢，也关注到因为东方卫视还有请到一位大牌叫做王菲，而 Eason 和王菲曾经合作过非常经典的《因为爱情》，所以很多网友在网上纷纷给东方卫视跨年演唱会留言，希望在今年的跨年演唱会上能够再度看到陈奕迅和王菲共同合作这一首歌。

想念最伤心，但却最动心的记忆。

随时随心好音乐，就到 MyFM100.5 MyFM My Joy， 我是方天。刚刚我们听到这首歌来自杨坤翻唱版本的《路灯下的小姑娘》，而最近一段时间呢，杨坤一直参加东方卫视的《天籁之战》，也是再一次展现了他很多改编歌曲的创作能力以及自己不俗的唱功。而就在今天晚上呢，东方卫视的《天籁之战》将迎来最后一期的初赛阶段的最后一期。据说在这一期当中又请到了很多非常有实力的素人歌手，向这些资深的前辈歌手发起挑战。如果你关注这一档节目的话，也不妨今天晚上期待一下杨坤老师在其中的表现吧。马上继续送上好音乐，送上这个小时最后一首歌，来自汪峰，像梦一样自由。我是方天，我们下个小时继续一起听歌。 大众进口汽车全新一代提款基因重组，再造城市 SUV 新典范，秉持原装进口血统，重组大众优质基因，现已全面接受预定，详询天津空港众辉84905688。 错过航班不过机票一张，错过商机却会遗憾一生。 滨海之夜哪里去，运通家园商业广场，河北路杭州道交口，双轨道交通纵横驰骋，位置绝佳，建面30至900平米精致商铺，经营业态多种多样，20万人口常驻周边。 运通家园商业广场，祝您把握精彩商机。置业热线6630-1777，6630-1888。 MyFM 100.5。 Live. Better music and more of it. Right from the start, you were a thief. You stole my heart, and I, your willing victim.I let you see the parts of me that weren't all that pretty, and with every touch you fixed them. Now you've been talking in your sleep, oh-oh, things you never say to me, oh-oh, tell me that you've had enough of our love, our love. 全是工作，多抽出些时间陪陪你的家人吧，这会让他们感觉更幸福。你好，我是 Wanting 徐婉婷。 My FM。 Show FM My Joy 的是8:09的时候送上这一首歌，来自 JJ 林俊杰带出的曹操。而最近 JJ 林俊杰参与了浙江卫视的梦想的声音这个节目的录制的过程当中，改编了非常多的华语的经典歌曲，被誉为行走的 CD， 因为每一次改编的现场演绎都让人觉得它的音质水平和 CD 录出来的录音室版本几乎相差无几，让人不得不赞叹 JJ 不俗的唱功。当然和 JJ 一起参与这个节目录制的还包括了阿妹张惠妹，这个节目当中张惠妹也展现了自己独到的唱功，也是不得不誉为华语天后的高实力水准。我们现在就来听阿妹的这首歌《解脱》。 爱是不夜城，回忆像星辰，热泪越沸腾，我越感觉有点冷，新的人越想越伤人、枯坐到清晨，阳光替房间开了灯，想若结局一样，又何苦再想，成长，我为什么怕？

是多少磨练和多少眼泪，才能够站在这里。失败的痛苦，成功的鼓励，有谁知道这是多少岁月的累积。小丑，小丑，是他的心酸化作喜悦呈现给你。 这首歌来自刘德华带出的小丑，也感谢大家在北京时间的18:18继续锁定收听 MyFM 100.5 MyFM My Joy。这个时间可能很多朋友都正在享用自己周日的晚餐，也不可避免很多朋友借着快到双十二这个时间可能出去开始大吃大喝了。提醒大家啊，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但是呢，最近呢，在湖北省的一所大学有一个负责研究材料的教授，就研发了这么一种奇怪的酒，叫做不醉酒。所谓呢，不醉酒就是一般人喝这个酒是喝不醉的，并不是它改善了人类的基因，而是它在这种不醉酒当中掺入了一种特殊的可食用物质。这种酒在掺用了这种物质之后，可以在胃里头和胃酸形成一种特殊的凝胶，然后这种凝胶可以吸收大部分的乙醇，从而把大部分乙醇固定在这个凝胶内部而不被消化，最后通过我们的身体再把这个凝胶排出出去，使这个乙醇不进入血液。而且经过了真人测试找了10个人喝了一两的酒，结果2个小时之后只有1个人在经过检验发现达到了酒驾的水平，其他的9个人都顺利通过了验证。而且他正打算把自己的这项发明申请专利，不知道这款不醉酒多久能够真正的面到全国各地的酒市场呢？我们期待一下吧。接下来嘛 ，FM 100.5送上这首歌，来自梁博《喜剧》。 昨天像一场欢乐喜剧，欢乐过后总有人哭泣，有时为别人，有时为自己，有时难免意外的结局。多少次我们都来来去去，想拥有自己，也想拥有你，最后拥有的只是无奈和空虚。Yeah， 怎么忘也忘也忘不了的姑娘，怎么放也放也放不下的理想。我是真的真的没有力量， 聪明的人总是知道谜底，愚蠢的人骗不过自己。你所拥有的不过是无能为力。 随时随心好音乐，感谢你继续收听 MyFM 100.5 正在直播的 MyFM My Joy， 我是方天。刚刚我们听到这首歌来自梁博带出的喜剧，这个时间估计很多朋友也正在享用自己周末的晚餐。其实我们平时自己在家就经常开发一些新菜品啊，有时候可能一不小心就开发成了黑暗料理。而在很多高校的食堂里头，也不断的在有食堂师傅在开发一些新的品种的蔬菜啊，或者是炒菜啊，来提供给当个这个学校的大学生朋友。咱们天津大学的仁爱学院最近呢，就推出了几款新菜，除了前不久很多人都听说过的砂锅大嘴猴之外呢，这一周又推出了一款蛋包饭。按理来说蛋包饭其实没有什么特别的，但是他们推出的这个蛋包饭叫做春夏秋冬蛋包饭啊，说这个名字它不是一款蛋包饭，而是四款蛋包饭啊，外观看起来没有什么区别，除了蛋包饭的蛋皮上分别写着春夏秋冬四个字，用番茄酱写的春夏秋冬四个蛋皮里头包裹的不同的炒饭，分别是用不同的当季蔬菜的食材来炒的。推荐的学生是这样说的，如果是口淡的话就吃冬天版的蛋包饭，如果是口重的话就吃夏天版的蛋包饭，如果介于口重和口淡之间的话就可以选择春秋季节的蛋包饭啊。可惜啊，咱们大部分人是没有机会尝到这春夏秋冬版的蛋包饭了，不过还可以好好享受一下自己的晚餐时间，我们在听音乐的同时一起来吃晚饭吧。下一首歌来自龙宽九段，我听这种音乐的时候最爱你，就在 MyFM My Joy。 正气旅游推出一家一团了，专为家庭出游设计两人成行，专车专导，行程灵活，价格惊喜。 一家一团特别推荐不用倒时差的超舒适新年系列旅程，老人孩子都安心才是天伦之乐，新年旅行就选 一家一团。 欢迎登录众信旅游优哉网或致电5817-33985817-3398。 正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 宝贝，要过年了，爸爸带你去买年货。 去超市吗？ 不，去福地广场年货节。12月17日至元月3日，福地广场2017年货节开幕啦！ 来福地广场负一层，尊享一站式年货采购新体验。 十大年货品类，还有进口商品， 厂家直销，实惠到底。 进口超市商品超低折扣，让您一站购遍全球。 宜城福地广场年货节和您 一起过大年。

这首歌来自昨天晚上刚刚在广州开完歌唱的林忆莲为我们带出的伤痕。每一次听林忆莲的歌曲的时候都不得不佩服，她是一个50多岁的人了，但是每次听她最近的现场演出都不得不赞叹她一点不输现在年轻人乃至一线歌手一些天王天后的唱功。虽说她已经50岁了，我们着重强调年龄的时候不得不感叹年龄其实对很多歌手的声音是有很多不良的影响的。比方说我们可以看一看很多年纪再大一点的艺术家，我就不点名批评谁了。我们在各种演唱会或者是电视综艺节目，如果是涉及到真唱环节的时候，经常看到各种车祸现场，但是你可能很难听说到林忆莲有什么车祸现场，因为她的唱功堪称完美呀。接下来嘛 FM105.5 继续送上好歌，下一首歌来自刘若英，亲爱的路人。 海湾财富中心、临港商业综合体、毗邻教育机构、湿地公园、大型酒店，已入驻金融、餐饮，70到135平米沿街商铺抢占先机，电话6621-1666，6621-1666。 真爱车上冬日暖阳，天津友玩奥特莱斯首届皮草节温暖来袭， 皮衣皮草亲情放假，超值特惠，多件尊享折上折，火爆单品等你购。 滨海新区云山道 友玩奥特莱斯。 MyFM 100.5 Metal Music and more of it。 想爱的人不想活，才一个 来吧，让亲爱的路人珍惜我。没有你们爱过，没有我。 支持我，支持 MyFM， 随时随心好音乐。我是孙燕姿。 相遇，忽然会有一场大雨，一瞬间彩虹挂在天际，最神秘最美丽惊喜。爱神偶尔耍脾气，出现各种的难题，要证明爱不是游戏，不放弃一起努力。你微笑的魔力那么不可思议， 是王小溪，想做我女朋友吗？说你爱我，哈！ 传说浪漫的相遇，忽然会有一场大雨，一瞬间彩虹挂在天际，最是你最美丽惊喜。爱神偶尔耍脾气，出现各种的难题，要证明爱不是游戏。不放弃，一起努力。你微笑的魔力那么不可思议，串起了所有美好的旋律。只要太靠近你，我就无法呼吸。我相信奇迹就是你。配不配，会不会，我们天生一对。 8:54，各位锁定收听的 MyFM 100.5 MyFM MyJoy， 我们送出这首歌，来自王栎鑫带出的《天生一对》。这个时间和大家分享一些出行方面的资讯。12月18日，为了配合地铁信号的升级改造，地铁1号线在当天，也就是下周日的首班车时间调整为早上的8:00，其他时间和路线均不变。所以提醒大家，下周日早上8:00之前是没有地铁1号线可以乘坐的，希望大家提前规划好自己的行程和路线吧。接下来送上 MyFM 100.5 这个小时最后一首歌，来自张靓颖，我们说好的。我是方天，我们下个小时继续听歌吧。 欠自己的 smart 今天该买了，即日起至12月31日，购 smart 最低可享零利率，或低月供99元起，更有零预付弹性购车新方案，即刻致电天津之星0228490-9090 smart。 喂，老公。 老婆，假期要加班，鼓浪屿可能去不成了。 啊，可是你说好的。 没关系，我们还有鼓浪水镇。

MyFM 100.5 Better music and more of it 他们说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就让爱教我学会忍耐我愿意承受所有绝望与苦难如果一切是最好的安排指尖下冰冷的肩膀孤独的怎么微弱出现随风摇摆不出可贵的徘徊一剪下的泪滴 My Music， 大家好，我是品冠，随时随心好音乐。 My FM。 走近了，我一瞬又傻了，不知该往哪里闪躲。人群中无数目光在追随着，

还下着雨，滴落着对你的思绪。怕喝醉，眼前一片漆黑，怕失去，知己再也难追。时间痴情的心，等待有心人去看戏。为何相爱相知相亲相聚还不够，见你深夜徘徊冷漠的脸好难过。就算爱情到了尽头不再有结果，我们还可以是朋友。你说朝夕相处平平淡淡太寂寞，难道深情褪色对你的好也是错？就算缘分到了尽头外还下着雨，滴落着对你的思绪。怕喝醉，眼前一片漆黑，怕失去，知己再也难追。时间痴情的戏，等待有心人去看戏。为何相爱相知相亲相聚还不深夜徘徊冷漠的脸好难过。就算爱情到了尽头不再有结果，我们还可以是朋友。你说朝夕相处平平淡淡太寂寞，难道深情褪色对你的好也是错？就算缘分到了 这首歌来自张雨生带出的还是朋友。北京时间来到了19:19，各位锁定收听的依然是 MyFM 100.5 MyFM MyJoy， 我是方天。随着春节的日益临近，可能很多朋友都酝酿着在过几天就要准备抢回家的火车票了。而最近几天呢，中国铁路总公司发布了2017年春运的数据预测报告。根据这个数据预测报告显示，2017年春运最难抢到票的三天分别是腊月28、腊月24和腊月27。也就是说，如果你要抢这三天回家的火车的话，它的难度将非常的难。而且在全国所有省份地区当中，最难抢到火车票的出发省份地区包括了福建、广东、宁夏、海南、上海、浙江、江苏、北京、天津、江西，其中咱们天津排在前十名当中的第九位。所以提醒大家，今年这个春运抢票的形势依然不容乐观，希望大家做好各种准备啊，手机下好各种抢票软件，准备买回家的车票吧。下面这首歌来自徐佳莹，大雨将至，就在 MyFM 100.5。 相见，那一人那一面，也不愿你我错过的流年。某一年某一眼，谁留恋谁无言，擦过肩，缘分就别在唇边。若不是那一眼辗转的相思，爱一人用一世不自知。到如今满城风雨也别解释，用尽天下的钥匙难解人间的相思。大雨将至满地潮湿，从前的电光火石，多年以后每段故事原来结尾都相似。别说爱谁别说，可是回忆就牵肠着你，故事离散总会有周而复始。 随时随心好音乐，感谢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MyFM 100.5 正在直播的 MyFM My Joy， 我是方天。刚刚我们听到这首歌来自徐佳莹带出的《大雨将至》。接下来的时间和大家分享一下天气情况。虽说没有大雨，但是天津市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明天12月12日预计会有雨夹雪的天气，明天全天是雨夹雪转阴，白天最高温度只有零上一摄氏度，夜晚最低温度是零下一摄氏度，风力等级是4到5级的东北风，所以提醒大家明天要做好出行的准备了，因为有可能会有雨夹雪的降水出现。接下来 MyFM 100.5 继续送上好歌，下一首歌来自卓林蔡依林 Love Love Love。 欠自己的 smart 今天该买了，即日起至12月31日，购 smart 最低可享零利率，或低月供99元起，更有零预付弹性购车新方案，即刻致电天津之星02284909090。 smart MyFM 100.5 better music and more of it. Love

MyFM MyJoy 在19:38的时候听到这首歌，来自王菲带出的 Man。 而就在今年的12月30号，王菲将会举办她的幻乐一场，唯一的一场在上海的演唱会，所以也得到了很多这么多年都没有再听王菲 开个唱的这些粉丝的热切期待。前不久开票之后呢，也是卖出了看台票的天价，看台票最后一排都要1800元，所以也有很多媒体在质疑说王菲这次的票价定得有点过高。但是等这个票真正开始发售之后，大家才发现其实这个票还好了。因为比如以7800的看台票为例，7800的看台票除了是一张票之外呢，还有一堆伴手礼和纪念品，比方说包括了某著名品牌的香水啊，还有手包啊，项链啊，这些著名的品牌的奢侈品其实从商场里买的价格也有那么6000-7000块钱的。如果这么一算的话，其实王菲的演唱会的门票也没有那么的贵，所以好多买了高价看台票的朋友好像现在心里也很平衡了。不过我估计咱们天津的粉丝应该很少去涉及上海的高价看台票吧。不过如果大家真的想看王菲，还有一个免费的方式，就是12月31号她加盟了东方卫视的跨年演唱会。好久不见的王菲在东方卫视会有什么样的歌曲为大家奉献呢？我们到时候期待一下吧。接下来 MyFM 100.5 送上这首歌，来自周兴哲，你好不好。 宝贝，要过年了，爸爸带你去买年货。 去超市吗？ 不，去福地广场年货节。12月17日至元月3日，福地广场2017年货节开幕啦。 来福地广场负一层，尊享一站式年货采购新体验。 十大年货品类，还有进口商品， 厂家直销，实惠到底。 进口超市商品超低折扣，让您一站购遍全球。 宜城福地广场年货节，和您 一起过大年。 Better music and more of it. My FM 100.5.

路就这样开始走，日不见太阳的暖，夜不见月光的蓝，不得不选择寒冷的开始，留下只拥有遗憾。命运的安排，遵守自然的逻辑，谁都无法解谜底。远离家乡，无声唏嘘，幻化成秋叶，而我却把诺言归根，坠在你心间。几分忧郁，几分孤单，都心甘情愿。我的爱像诺言归根家，唯独在你身边，但愿陪你找回错一时的永恒。当我开口，你却沉默，只剩一场梦。我却想追在你心间，几分忧郁，几分孤单，都心甘情愿。我的爱像落叶归根家，唯独在你身边。 这首歌来自王力宏带出的落叶归根，也感谢大家继续收听 MyFM 100.5 正在直播的 MyFM My Joy， 我是方天。这个时间和大家分享一些出行方面的好消息。从昨天开始，位于北京南部的京台高速公路北京段正式通车。那么从昨天开始，从北京到咱们天津，如果想开高速公路开车回来的话，就已经有第三条路线了，就是刚刚开通的这一段京台高速公路。这段京台高速公路是从北京出发，先经过河北廊坊，再转入天津境内。也希望大家如果在常常往返于北京和天津的时候，可以更多的选择不同的交通方式来进行自己的出行规划。接下来送上这个小时 MyFM 100.5 最后一首歌，来自 JJ 林俊杰带出的《记得》，我们下个小时继续一起听歌。 会不会有以后？ 谁先说永远的爱我，以前的一句话是我们以后的伤口，过了太久没人记得当初那些温柔，我和你手牵手说要一起走到最后。我们都累了，却没办法往回走，两颗心都迷惑，怎么说怎么说都没有救。亲爱的，为什么？也许你也不懂，两个相爱的人等着对方先说想分开的理由。谁还记得爱情开始变化的时候，我和你的眼中看见了不同的天空，走得太远终于走到分岔路的路口，是不是你和我要有两个相反的梦。谁还记得是谁先说永远的爱我，以前的一句话是我们以后的伤口，过了太久没人记得当初那些温柔，我和你手牵手说要一起走到最后。走到最后， 对牛弹琴，谁说不行？音乐世界无限可能 ，My FM 100.5，随时随心，好音乐 ，My FM。 Couldn't feel much better than the way I feel tonight. Feel like I could live forever. Feel like I could fly. It's when I thought I got it wrong. Yeah, you somehow make things right. That's the way you make me feel. It's better than seem to control it, bro. It's the way you make me feel. Like the sun coming up in the morning. Like holding the world in your hands in a way I could never imagine. Yeah, it's the way you make me feel. Couldn't feel much better.Make everything seem so easy. I'm telling you the truth. You never try to please me. Somehow you always do. That's the way you make me feel. Better than I've ever known it. Better than it's ever been. I can't seem to control it, no. simple things you say. Sometimes can't believe that it's for you. Yeah, that's the way you make me feel. It's better than I've ever known it. Better than it's ever been. I can't seem to control it, no. It's the way you make me feel.